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傍晚6:15到7:00首播，稍后在凌晨0:15到1:00重播。您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如果无法连接本台的网址，只要来信到电子邮件信箱 help@rti.org.tw， 我们立刻回复给你本台最新的网址。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只进行一个单元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在中国北京的易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晓元先生。震惊中国大陆的北京青年杨家7月1日持刀闯入上海闸北分局杀死6名警察4名轻重伤的这个案子，9月1日上海市的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处死刑，杨家提起上诉，2审10月13日在上海的高级法院开庭，10月20日宣布维持原判，接下来就要看最高法院的最后核准程序啊。杨家的父亲又委托了北京的易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晓元先生啊、李敬忠先生等啊，来为杨家来做辩护人。事实上在这个之前，李敬忠、刘晓元等律师就已经持续关注本案的发展了，为杨家能够得到公正的司法审判来做很多的努力啊。据本案一审的判决书表示，杨家去年10月5日因为骑无牌照的自行车被巡逻员警依法盘查，但是杨家不配合，而且对盘查不满，多次向警察局啊来投诉并要求赔偿啊。杨家因为要求未获满足，因其起意行凶报复啊，今年7月1日冲入上海闸北警察局，以连续捅刺方式啊，造成6名警员死亡。杨家杀警案啊，在判决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的疑点啊，例如杨家的母亲王静梅女士从一开始就失踪，可是她委托的原来担任上海市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谢友明律师为杨家来辩护，在审判过程中警察不愿意出庭作证，以及作为证据的录影带呢也不完整，杨家在二审时不承认录影带中戴黄毒面具的凶手就是自己啊，这些疑点让本案呢疑云重重啊。由于杨家的母亲呢、一直都是不见人影，因此前一段时间有人指出他已经被杀人灭口啊，在民众的强烈质疑下，情况又有新的发展。杨家的姨妈在11月10号到刘晓元的律师事务所啊来表示，他前一天在居委会主任的通知下被载到北京公安局所属的精神病院了、见到了杨家的母亲。原来从案发以后他一直被关在这个地方，怎么理解这种情况呢？以及来解读本案的其他的疑点，我要打电话到中国北京，要请刘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的单元，我是杨秀。我今天要访问的是中国北京易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晓元先生啊。请问刘晓元先生，您在电话线上了吗？ 我在。 刘律师，谢谢你接受访谈了。我们就直接来进入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北京的青年杨家7月1号闯入上海的闸北分局杀死6名警察这个案子啊。二审10月20号宣判死刑啊。那杨家的父亲委托长期关注本案的这个刘晓元律师，还有来担任他死刑合护过程的辩护人啊。首先请教刘律师啊，来谈一谈本案的疑点非常的多，其中一个就是杨家母亲这个失踪啊，这算是一个案外案啊。而且委托的担任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的谢律师来担任辩护人，在这个之前啊，人们对此有很多质疑啊。日前杨家的姨妈终于在非常离奇的状况底下啊，被北京的公安局所属的精神病院的来见到了杨家母亲王静梅女士啊。能不能谈一谈这个过程呢？这个过程的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呢？刘律师。 他的母亲是在袭警案发生以后就提出警方调查以后，从此下落不明。杨家的姨母王正龙向朝阳公安机关报了林可失踪案，那么是公安机关说那个我们会寻找，但是一直没有消息。那么在9月11号左右，王正龙聘请律师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是 状告公安机关，要求他们寻找他母亲的下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立上案。那么这从此一直没有王静梅的消息。那么直到上个星期三11月5号，王正龙接到居委会领导的电话，说你妹妹在医院治疗精神病，如果要去看的话可以和他们联系好，确定个时间去会见。 是。 那么在上个星期五，那么晚上他们与居委会主任和乡政府的联系好了，那么约定在上个星期天，也就是11月9号。 11月9号。 11月9号，那么他们就到了那个在北京盱眙区的北京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的安康医院，也就是专门治疗精神病的人的医院。 是。 见到了杨家的母亲。 是。 那么问医院给他的说法，他就是7月初公安机关把他送到了安康医院。那么安康医院经过检查认为王正梅患有精神病那么就在这里治疗。 是。 但是按照个相关规定的说，公安机关把一个精神病患者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必须在24个小时内通知家属，4到4个多月以后通知家属，这种做法显然的违反了规定。那么特别是当他的王静梅的姐姐向公安机关报了人口失踪案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哪怕是这个时候呢，把那个消息告诉他的家属虽然迟到这么多天，但总之还是 还是告诉了家属。 对对，但是没有告诉。 可是把人送到精神病院，这是他 认为他有精神病了，可能儿子出事了以后精神上受到了刺激，突发精神病。那不管是突发精神病也好，那必须按照规定来说，是24个小时之内一定要通知家属。当然这个家属可能他们认为我今天也问了医院我说医院也可以通知他医院说王静梅不说他的家属在哪个地方，我说可以通公安机关应该找到等我那个户口啦那个登记一下就能找到他的家属在哪个地方，对吧？何况他的姐姐在7月中旬还报过人口失踪案，这怎么不知道呢？ 就公安机关一向知道他的母亲在哪里， 杨母亲在哪里？ 是公安机关把他送过去的，他应该知道。 他知道。 如果不知道的话，上海的谢永明律师怎么到北京来，找到杨家的母亲？因为这个安康医院在顺义区，设在很离市区非常远的地方。 是 啊，这他怎么能找到？如果没有人带路的话，肯定是找不到的。我们今天去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这家医院。 是。 那么作为律师来说，技术一个进行精神病治疗的人委托，这显然违反了职业那个律师行业纪律规范及其规定，和违反了法律。因为一个人在进行精神病治疗，他要么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按照法律，民事法律的规定，这种限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对外那个进行授权所进行的民事行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是。 所以这种他那个委托是不符合法律规定。 嗯、 当然，据我了解，他接受他母亲的委托以后，那么他去会见杨家的时候，叫杨家在那个授权委托书上补签了一个名字。但我想，首先他接受母亲的委托就不符合法律规定了，对吗？杨家虽然给他在授权委托书上签名确认了，但是他们在一审辩护的时候，也是坚持认为杨家有精神病。那么你既然知道他的母亲在精神，他的母亲在精神病医院治疗，作为律师你就知道他是有精神病的。那么杨家，你经过会见他以后，你坚持认为这个被告人是有精神病，在这个情况下，你让被告人再给你授权委托，对他母亲授权委托之后，再签名加以确认，这也是不符合理由的，和您的您就有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对吗？你既然认为他是有精神病，你怎么接受他的委托的问题？ 是， 所以他那个授权委托是没有效力的。 那没有效力，那当局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那现在这个事出来以后，还没有看到相关的一些上面有什么看法。我们今天上午到了安康医院，要求本来他那个姐姐要给他送一些衣服，还要了解他的病情、复印病历。那么对送衣服，那个他的主治医生说，那个医院都有了，没有必要送啊。至于要求再会见他了解点情况，他说你星期天会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情绪很波动了，如果再一会会见的话，对他的情绪的稳定不利，所以建议暂时不要会见。那么对病历的问题，我们要求复印，因为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第43条有规定，家属有权要求复印病历，了解相关病情。 是。 但那个主治医生是这样解释的，说王静梅还在这里继续治疗，还没继续没有治疗完结啊，那么你现在复印病历的话，也就是说不全吧，不能全部复印，也不复印，还是建议我们在他治疗完以后来全部复印。但是我后面我们提出来要求他那个诊断证明啊，因为这个诊断证明你肯定要有了。一个公安机关将一个人送进来接受精神病治疗，你作为医院，你肯定要首先对他进行检查。 是 啊，不然否则的话，如果送过来的没有精神病人，你把他做精神病人治疗的话，那是侵犯严重侵权行为。 是 啊，那么他说肯定做过了诊断，他是有精神病的，并且说那你们要求，要回去找居委会开个证明啊就可以。那么今天去下午去居委会开证明的话，居委会说要找乡政府的领导，那么乡政府的领导一直找不到，那后面那个居委会主任也联系不上，所以开不了证明，现在诊断证明也没拿到， 诊断证明也开不出来， 暂时没有开出来， 暂时没有开出来，这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他既然已经把人家当成精神病在治疗，那开个精神病的诊断书有这么难吗？ 本来按规定是患者家属是有权利开， 有权利，是， 这由地方法规及其公安机关的对精神病人强制治疗的实施办法也有明确的规定，对，这都是有依据的，但是他们不给， 都看不到啊。那当局很清楚，就是杨家母亲呢，这个王静梅的下落哈、啊。 一直隐瞒，现在理解它的原因了吗？你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这种隐瞒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知道具体隐瞒的是何原因。当然这种隐瞒可能是具体的办案机关，可能不会是什么高层的呢哈，要隐瞒那个肯定是具体办案机关。他隐瞒那个意思我们也无法理解，是吧？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啊，有地方法会明确规定，你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必须24小时通知的，他不通知啊，这要隐瞒了4个多月。他们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对杨家那个案件的事实的查明是不利的，因为杨家的母亲是本案的一个重要的证人，他了解案件的起因，也了解他们盘查那个处理情况的公安机关的一些做法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他有精神病院又不通知家属，等于是他这也无法啊，他本人是有个很有利益被告人的一个证人不能出来。当然他是否有精神病的话，那么医院的说法是，当然假使那个医院的整个证明是正确的话，他是不能作为证人，因为他是一个正行证明。 是，就是您刚刚提到签署 未来的人的话，那他做证人那个是也会有一个问题。 是 啊，现在我就是无法理解的，为什么不按地方法规的规定及时通知家属？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有一个问题， 这里头不是有个问题吗？您刚刚也提到，就是他人既然在公安局的精神病院中，那他签署给谢友明律师的委托书就不具有法律效力，他是不是要掩盖这个事实了？ 会不会是因为掩盖这个事实？我是这点，我可能不是仅仅就是为这一点。为什么？因为应该可以这样说，他的母亲最终是要出来的嘛，对吧？出来以后他还会说那个当时的授权是可能是无效的问题。 是 他的具体他们为什么隐瞒这个，我也是无法那个就是确定了。 是，那这样的话杨家的父亲委托这个刘晓袁律师你们几位来为杨家辩护，在这种状况下刘律师你见到杨家了吗？杨家你可以见到他吗？ 没有，因为他的杨家的案子在上诉阶段，实际上本人我委托了我们所里的律师做他的恶行辩护人，但是被法院说杨家有笔录不让他的父亲参与此事，那这个情况下他既不让我们会见杨家哈，就不用接受。那么到死刑复核阶段以后，我们这一次接触杨家父亲的委托做杨家那个死刑复核阶段的辩护人，相关授权委托书在10月23号就递交给最高人民法院了。 是 啊，但是在上个星期一啊，我们阅见法官以后，法官拿出了杨家的两份笔录，一份是杨家已经授权委托他的其中的一个恶行律师做他的死刑复核阶段的辩护人， 是 另外一个笔录是说杨家还是不要他父亲为他聘请死刑复核阶段的辩护人。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是无法做他的死刑复核阶段的辩护律师，但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也提出来了哈，非常宽你们以公民性犯啊，那对这个案件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意见，或者写作法律意见书递交给他们，他们会另行负责的哈。加以审查，并也还提到了哈，请你们相信最高人民法院一定会严格依照法律程序来复核这个案件。 是，可是问题是你们都见不到杨家，这个合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的规定吗？ 看守所以杨家的笔录为由不让他的父亲聘请的律师去会见，这是违反了律师法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是， 因为为什么这样说？杨家的遗母已经杨家的母亲已经失踪了，那他的父亲虽然他的父母离婚了，但是他的父子关系是 还 在的。 他 的授权委托，即使杨家有这样的笔录的情况下，你看守所不能以这个笔录为由阻碍他父亲聘请的律师会见。因为 按照律师法的规定以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要律师的授权委托符合法律的规定，看守所就应该安排会见。当他会见到被告人以后，如果被告人自己明确表示不要他父亲聘请的律师，在这个情况下，被告人应该给律师写一份说明啊，会比如说签个名，我不要父亲聘请的律师。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他就父亲的聘请律师可以不介入，那啊、只能这种情况，而不能看守所不能以就是在被告人有笔录，我不能安排会见，因为这按照法律的规定，看守所只有安排或不安排的会见，不安排必须是律师的授权委托，不符合法律规定，才能够拒绝。 是，因为目前看起来，如果都不让律师，就是由这个被告的家属的律师来直接会见杨家的话，怎么知道现在看守所所说的是出自杨家的自由意志？您是这一部分就是还是有杨家自由意志的保障，这一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里头也是保护的，对不对？ 他的父亲对这个问题也提出了质疑，他说去年你们拿出了他的笔录，我怎么因为我没有亲面见到他哈，我是知道他做笔录的时候来是他 是不是自由意志、 真实意识的表示， 是真实意志的表示， 对对对对，这是真实意志的表示，并对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杨家的父亲对此也表示质疑， 是 也质疑了这个问题，但是你质疑归质疑，司法机关还是不同意安排会见， 还是不会见。那不会见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很难理解。 刚才说了，他原来也给说过了，就是说他不要你父亲聘请的律师介入吧。他说既然他说被告人已经说了不要他父亲聘请律师介入，那没有必要会见了，他们就是这样的理由。 这个变成是他延伸了杨家的意思啊。我再请一个比较极端的问题，如果说哈杨家就是在自由意志表达上面说我也不愿意见任何律师，不愿意见任何家人的话啊，那家属要求会见，那个可以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底下， 我刚才已经是说了这个问题，应该的，因为说，因为按照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那他家属是可以为被告人聘请律师，那么被告人要拒绝也是有权的，但是那个就你就看守所的这可以应该说安排他们会见，那么当被告人当面拒绝了。要有当面向他的家属或律师表示拒绝， 是 啊，不然你被告人以他那个授权以他的笔录为由来拒绝，因为被告人的意思也会随时变，我昨天可能不向我父亲聘请的律师，那么到今天我也想了， 我又想了， 刚才说了主要是律师法刑事诉讼法没有这样规定，说看守所可以以被告人的笔录不愿见律师为由而不安排律师会见， 是 啊，如果有这样的规定，那他看守所规定，而且现在律师法及其刑事诉讼法都没有这个规定， 都没这个规定。 我刚才也提到了，只要律师的授权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看守所只有安排会见的义务，他没有，不然以被告人不愿他家属聘请的律师啊做辩护人为由而拒绝安排会见，啊。 那刘晓妍律师，我再请教你哦。那在目前这个情况底下，有没有任何救济的动作，或是法律的这种可以这个弥补的方法，让这个你们可以直接见到杨家？因为这个其实非常重要。那这个已经判死刑了，那连家属会见也不准，那个律师会见也不准，这个谁知道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 目前那个案子已经到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审核阶段了，那么包括律师要会见，他是已经他不同意了，对这个问题，我们有律师也进行了控告，向有关部门进行了举报他们的违法行为，对吧？但是目前就没有任何一个明确的说法。那么他家属要会见的话，假使那个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杨家的死刑，那么家属是可以要求见聚合一面的，在最高人民法院有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那么杨家也可以要求见自己的亲属啊，亲邻聚合一面的，这是有规定的。 是，那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在 高院的这个最高法院的最后这个核复的过程里头，能够先见到，就保证可以先见到杨家，然后进行。那这个案子现在走到这里头哈、啊，那个刘律师你怎么判断呢？这个最高法院的未来的这个审核的这个核复哈、啊，这个发展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这个按照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第一个死刑案件，实际上就结果有两个，一个就认为原警判决事实清楚，情绪合法，量刑适当的话，那就是核准死刑。另外一个就是认为原警事实不清或者情绪严重违法，量刑不当，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应该撤销原不予核准死刑，撤销原判，发回重刑， 发回更审。 啊，对对对，这也就是说，最高人民法院不会直接改判，他就属于两种结果，一种核准，一种不核准就发回重刑。两种结果。杨家的案子，目前我们也是无法来判断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 是。那再请教一个，但也跟杨家这个案子有关了哈，可是也牵涉到整个中国今天的死刑啊，有关的判决哈。那这个目前有最高法院的核复啊，这个程序啊，当然就多了一个保障了哈。也就是说，在各省级的，就是说。过去好像说是直到高等法院判死刑就可以执行了啊、哦，那这样，而且等于是最后没有这个核复程序，这个核复程序了以后哈、啊，刘律师，在这个死刑的判决上面，您的观察有没有在初级法院或是高等法院在处理这个中国在处理死刑的过程里头，有没有再谨慎一点呢？因为有了最高法院的这个核复机制呢？ 2006年开始，2007年1月1号开始，那个死刑的核准权全部修回到最高人民法院了。因为以前有一部分的死刑的核准权是在高级人民法院。 是。 那么修回以后呢，应该说增加了一道关卡增加了一道关卡。 是。 关卡。那么这样的话呢，并且我看有关资料也说了，不和最高人民法院经过复核以后，也有15%的案件不予核准死刑。那么 15%吗？ 去年是15%，今年上半年也是15%。 15%。 15%。 所以最高法院是有发挥一点功效。 不是最高人民法院，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减少了一件死刑。 是。 那么经过他们的关卡，就可是也就死刑的执行死刑的人数是应该说得到了比以往更为减少啊。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复核后，也增加，可能也相对比较啊，他们那个就比较严啊。不，对对对，这样赎回以后，比以往更好了。 是是，所以这个表示我这样请教的原因就是说，最高人民法院不是只是一个橡皮图章，只是一个程序而已，它是实质上有就案那卷证本身啊做审查，然后也有一定程度的严密性，所以至少有15%的案例啊是被发回更审了哈。那刚刚的我们就是说它准或是不准嘛，不准就是发回更审嘛哈。 发回重刑以后，据我了解，一般重刑不会再判死刑了，一般就改判一个死缓，或者无期， 就判无期。 死刑死缓 是， 判一个死缓。 死缓 刑两那个死缓期两年执行死缓 是，也就多一点争取多一点时间，就法律上的完备性再补充了啊、哦。所以在审判过程中，警察哈、哦、也不愿意出庭作证啊、哦，以及作为证据的录影带也不完整啊、哦。那杨家在二审时说是不承认录影带中啊。戴黄毒面具的凶手就是自己啊！还有证据显示，戴黄毒面具的凶手短短7秒钟杀了4个警察哦，7秒钟杀4个警察，这个疑点有解释了吗？ 这个疑点没有解释，这个包括我这个疑点我也一直质疑出来了，但是没有解释。他们只是说， 杨家杀林的时候非常的疯狂，所以说七秒，实际上不管怎么疯狂，七秒钟是要杀七杀四个人，要杀这么多刀是完全不可能的。特别是他五分钟杀了十个人，上跑步上的21楼，那种情况肯定是一个漏洞。当然，这个漏洞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在很难说。也就是说，如果根据他的作案时间来看，这么短短的时间能杀这么多 人，五分钟了。 那么是说的这个进去就还有一些疑点啊，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么作案时间是这么短吗？ 是 啊，这些可能还能会引起大家的对这个。 那可是起诉的时候，这都是起诉的过程里头检察官的那个内容，对不对？ 对的，这个法院也是另定的，它是五分钟的时间，作案时间五分钟，但是大家只要属于正常的人都会想到，五分钟不可能再从一楼杀了五个人，上到9到11楼杀了3个人，再上到21楼杀了1个人，短短的五分钟杀了这么多人，还跑步上到21楼，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当然，这个案件为什么会说这个时间这么短呢？这么大的疯狂，那个短的时间能杀了这么多人，跑了21楼。从我的正常的理解，这不可能。那当然可能会有一个原因，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作案时间不止这么长，不止这么短，会更长，对吧？为什么不做 刘律师， 这就是一个理解的问题。 刘律师， 经 过控方 已经不送到精神病院，为什么不通知家属啊？这样的理解只有 如果控方提出的杀人证据等于是那个证据是没有说服力的时候，那怎么可能？因为也许事实是怎么样是一回事了哈。可是法院里头讲就是证据， 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问题。因为从法律上呢，或者法院审理案件是讲究的法律事实，因为客观事实不能重演。但是本人说这个录像就是反映客观事实，但 是 在录像中反正有很多疑点。对，那么从法律事实来看，那个案件确实证据上有些漏洞，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啊，没有排证据，没有唯一性，没有唯一的指向那个被告人，不能形成那个证据链，中间可能有个断的地方啊，不具有排他性。 不，如果就这样子来宣判一个死刑的话，那这个证据显然是还蛮有疑问的啊，还有蛮有疑问的。 对，龙某仅仅看作跟就是依据一审判决书、二审裁定书来看那个案件，应该说，这个案子疑点特多。 是，那刘律师，我请教啊，在中国的这个诉讼制度里头，有没有非常上诉的这个可能性呢？ 怎么非常上诉？ 在台湾就是即使是最高法院做了判决啊，那可是呢，那个检察总长啊，到最后这个判决书到了检察总长那一边啊，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在审查这个状况以后，可以发现检察官的起诉也好，或是法院的判决也好，仍有证据不够充分的部分的时候，变成是检察总长提起会场上诉，这在台湾常常啊有 的 案 例。这个司法体制的，由于司法体制不同，所以在大陆可能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对，不会存在了那个。 没有会场上诉。 反正可以抗诉的，检察机关是可以抗诉，但是目前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是，但台湾的制度当然有，台湾的制度有意思的部分在这里，就是检察官提起了上诉，到最后他们的长官。最大长官检察总长啊，提起非常上诉啊，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法院判决了以后，到最后还是推回来由检察官啊，派轮值检察官来执行死刑啊，执行死刑，真正检察在台湾执行的人还是检察系统，到最后就是法务系统啊，法务部要批准，要法务部长要先批准这个之前呢、由检察总长看过，如果检察总长认为说，这个案子这样下来还是不妥适的话，对于判决还是有意见的话，他可以提起非常上诉啊，提起非常上诉，就是就整个证据力本身仍有疑点，那这样为由啊， 这个来提起非常上诉，否则的话就是即便是检察官没有提出非常上诉，常常因为在台湾因为有人反对死刑啊，所以法务部长啊就把这个判决后的案证卷啊放在自己的桌上啊，不批死刑，就让死刑犯一直留在监狱里头啊，没有动作。其实这个在台湾也发生了哈，台湾现在有非常多的死刑犯已经三审定谳了啊，可是没有执行的原因是法务部长啊不批啊，部长本身不批死刑啊。那这种事情现在总统马英九啊他也做过，他也干过这个事情啊，死刑犯的这个见证啊他不批啊，有这个很特殊的案例啊，因为一再推场上诉。所以我刚讲的这些案例在杨家的案子或是在中国的死刑的执行过程里头都不会发生。 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死刑复核的案件时间会拖得比较长，那么拖得比较长的话可能有问题。我们也知道有些案件然后也有拖时间非常长还判不下来，当然这种判不下来是情绪上有问题啊，这个不是说有意的，就是说是故意说要进一步的拖延时间不执行死刑，不是，他是在事实上或者程序上的关键的事实问题没有查清， 是 这个是司法体制不同， 司法体制不同 所造成的。 是，好，那这个刘律师再请教您对这个案子哈，就是说杨家现在可不可以申请这个精神病的鉴定呢？ 现在他自己可能都不能申请了，那么即使他在死刑复核阶段的辩护律师要提出申请来的话， 是 好像死刑复核阶段那个律师只是提供法律帮助，那么即使他提了申请最高人民法院是我采信的话，可能难度很大，因为这二审一审提过了，二审又提过了，那么除非再审的时候我们提这个问题要有充分的证据提出来，如果有证据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来以后，那么最高人民法院不是由他来委托鉴定机构做鉴定，如果他认为你们那个案件中对杨家啊确实有必要再进行精神病鉴定重做，那他会将那个案件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如果最高法院认为精神病的鉴定这件事情还要 进一步查明的话， 他 会认为进一步查明杨家到底有没有作案的时候有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啊？ 那 在这个问题，他认为原来一审法院和包括二审法院的这个认定上存在一些问题的话，那他在这个情况下，他会可以将那个案件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而不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来委托一个鉴定机构做鉴定来或者来 发回请高等法院再重新鉴定啊。应该 是高级人民法院，对对对。 那高级人民法院现在问题在这里啊，现在我们刚刚才知道杨家的母亲啊，这个是被关进去精神病院里头，那全世界都知道精神病在家族历史上面是有强烈相关的啊，也就是说 对对对 有家族史。那现在公安机关，我们假设公安机关都是依照的他这个精神病鉴定的过程里头判定的杨家的母亲啊是精神病发作了哈，所以他才把他关起来嘛。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可不可以提出一个有力的证据说他公安机关也认为说他家有这个杨家的确有精神病的家族历史家族史，因为你的把人都关进去了，他母亲都被你关了那么久了哈，那用这个理由来要求说那这个杨家有精神病的可能性啊是相当高的啊，这个因为有事实嘛，有论证了、啊、那这个是在诉讼策略上面有没有帮助呢？刘律师， 应该说从医学上的说啊，那个精神病是有遗传的， 是有家族史、 啊、是家族史上有病，因为杨家的杨家母亲的叔叔 是， 就是王静梅的叔叔曾经在上世纪60年代患过精神病，那说明他们家族史上有遗传。 嗯， 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如果这毕竟是个死刑案件，应该要考虑杨家有可能有精神病，因为从杨家的作案行为，他平时的 他的性格以及他的那这样来看，我们原来在一型二型的时候，就是说经对杨家是我患有精神病， 是 精神那个控变上方的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 是。 那么现在他的母亲有精神病了，那么是不是应该给他做再重做个精神病鉴定呢？啊， 是。 那么你一型的时候，实际上他们也，我不知道上海的司法机关知不知道他杨家的母亲患有精神病这一点。 是。 啊，如果知道这一点的话，原来那个鉴定肯定是无效的，因为原来的鉴定他根本没有考虑到他的家族是否有精神病。 那这个是非常大缺漏 啊。啊，一个很大的遗漏，并且当时的鉴定也比较简单，只是谈话，给杨家谈了两个小时 的 话，看了一点案卷，也不知道杨家曾经被打的有患过心理疾病，不知道他有脑震荡，也不知道他的叔叔患过精神病，更不知道他母亲在袭警案发生以后马上就突发疾病，被公安机关送到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这些在一二审的时候都不知道。 情况所做出来的鉴定显然是群证的，没这个结论是不可靠的，不可信的。 是。那个刘律师现在还剩多少时间可以进行这个复核呢？ 复核按照中国那不是按照大陆的那些法律的规定的话，对死刑复核没有明确的极限规定，也就是说刑事诉讼法及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没有对死刑复核的期限做出规定。 哦，好。 也就是说这个期限的长短由最高人民法院来掌握，根据案情的复杂难易程度，由他们那个决定这个案子获得一个月能复核下来，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对对对，没有明确规定， 明确 规 定 没有 规 定，对。 那个律师在这时候可以就精神病的这个鉴定问题，提请最高法院，来重新审视了以后，有没有一个机会，就是他们也认为说，既然杨家他家族有精神病的病史，那他的精神病的鉴定里头缺乏这部分的论证啊，而发回更审呢？ 如果我刚才也说了，如果要就是说这是个死刑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对那个案件的审查肯定是要全面的一严审查啊。那么现在他母亲突然已经患精神病四个多月了，强制治疗，这个是个新情况，以前都没有，可能司法机关不知道这个事。在这个情况下来，为了更慎重起见，我个人的观点是应该对他重做一个精神病鉴定，以确定杨家作案时是否有刑事责任能力。 是。 如果你不做的话，做那个重做个鉴定，很容易造成错杀精神病人。 是。 这种误个，对对对。 是。 就有可能避免不了错杀精神病人。 是。今天非常谢谢北京易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晓元先生啊，他同时也是杨家在最后这个程序的辩护人啊。那我们来谢谢他来帮我们做一些杨家这个案子，大家都是非常关心这个案子啊的最重要的分析啊，就是杨家是不是在精神病发作下，进行了这些这个犯罪的行为啊。那这个部分应该怎么样解决？中国的法律程序里头，在这部分能不能也兼顾到人权、人道的精神呢？回头来看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仔细在观察。谢谢大家收听，谢谢刘律师，谢 谢 您接受访问，谢谢，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 您知道吗？目前有100万以上的台商在大陆，透过两岸直航，两地家人团聚更容易喽。两岸航路时程缩短后，大陆游客每天都可以来台湾观光旅游，对我们旅游业帮助很大哦。平日直航，创造一日生活圈，两岸平安通，大家都轻松。行政院新闻局。 央广主